如果从1987年窦唯、李彤等组成黑豹乐队开始，国内的大小乐队如同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和黑豹一时余亮的是唐朝乐队，两支乐队无论从创作到现场表演都堪称经典。1990年2月，状态、呼吸、女子、唐朝等六支乐队联合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办1990现代音乐演唱会，产生巨大反响。当时歌手高旗正是呼吸乐队成员之一，后来高旗自主超载乐队。下面这首歌曲就是高旗和超载乐队以及羽泉、黄征合作的《生命是一次奇遇》。 在下沉的瞬间，你的身影温暖我的眼睛，断裂的边缘，你的双手带我脱离困境。我知道快乐真的不容易，我知道彼岸的距离就像是跋涉千里终会遇见你。继续着没有结尾的旅行，只想躺在你怀里，享受音乐和爱情的魔力。我知道黑夜仍让我孤寂，我知道欲望不会停息，我知道吧。说千里并不遥远，生命是一次奇遇，继续走吧，跟随你的身影，风起风停，天涯何必梦醒， baby， 生命处处陷阱，让我们跳舞到天。能向前走，收集所有美丽，所有哀愁。也许会在平庸里耗尽我最后一丝气力。我知道黑夜仍让我孤寂，我知道欲望不会停息。我知道跋涉千里并不遥远，啦啦啦耶耶耶耶，继续走吧，跟随你的声音，风起风停，天涯何必梦醒，给你生命处处陷阱，让我们跳甜蜜，幸福如歌悠悠飘在风里，静静静听它回到你心里， baby， 一起闭上眼睛，让我们相爱到天明。你 在当年众多乐队中，成立于1990年的指南针乐队是从成都到北京发展的。乐队名字抑郁着对音乐永恒的热爱以及对音乐理想的不懈追求。乐队以公开招聘方式找到第一主唱罗琦，这位女主唱用高亢而充满激情的歌喉让指南针乐队在众多乐队中脱颖而出。来听他们的早期翻唱歌曲《我是一只小小鸟》。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 90年代到现在，无数乐队成立、解散、复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像是乐队发展的脉络图。 不过成立于1992年的麦田守望者却是一支坚持不懈的乐队，这支受英国影响很深的乐队至今仍然勤奋的耕耘，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他们依然在路上。内地歌坛最流行的乐队歌曲恐怕就是这首《爱不爱我了》。零点乐队这首代表作曾感动了很多人，这首歌曲也因此成为歌迷最为熟悉的零点代表作。虽说曾经的零点乐队成员已经大多离队，零点乐队也名存实亡，但这首歌仍然让歌迷充满感情。好了，这里是记忆的唱片，五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 你找个理由让我平衡，你找个借口让我接受。我知道你现在的想法，而你却看不出我的感受。天好黑，风好冷，你说是时间把你我捉弄，现实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别说是偶然一次放纵，而我却陷入了困境。我好累，我好疼，你到底爱不爱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你爱不爱我？撕掉虚伪，也许我会好过。你爱不爱我？我不知该做些什么，到底爱不爱我？唤醒自己，也就不再难过。把你我捉